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80年代的香港乐坛，如果你要出道，通常离不开这几种模式。你可以参加 TVB 的艺员培训班，等到在电视剧里跑龙套熬出了头，演戏红了，然后推出唱片，比如刘德华。你也可以拍广告进入电影圈，主演电影顺便唱了主题曲，然后踏入乐坛，比如刘美君。第三种方式呢，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然后进入乐坛获得片约，比如梅艳芳。1982年后，香港新秀大赛正式的开赛。新秀歌唱大赛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从这个神奇的比赛走向音乐殿堂的叱咤红人。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是不是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都能够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放下所有，全情投入呢？这是一首现场演绎的歌，你甚至能够听到现场的欢呼声，但是它却又有着让你瞬间沉淀下来的魔力。音乐响起， 每当音乐响起，总是身不由己，走进梦幻的世界，一切变得很神奇。每当音乐响起，情愿身不由己，梦幻世界如此美丽，宁愿留在那里。音乐响起，看到真诚的脸。音乐响起，看到善良的脸。音乐响起，看到美的脸。音乐 想起，不觉泪流满面。心绪渐渐平息，慢慢自由的呼吸，喜悦来到心里，音乐响起，触摸真诚的脸，音乐响起，触摸善良的脸，音乐响起，触摸美的脸，音乐响起，满脸，音乐响起，幸福流了满脸。每当音乐响起， 这个唱歌的人叫做杨乐，一个很女孩子气的名字，但是本尊呢却是一头银发年近花甲的老男人。这首歌没有太多复杂的配器，只有一把简单的木吉他就弹出了歌中的忧伤。音乐响起也曾经让崔健眼含泪水，音乐响起，所有的故事都有了开始。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1985年，那个时候你还很小，第四届新秀大赛刚刚结束，他的金奖得主呢是杜德伟，银奖是苏永康，铜奖呢是林楚琪，这些名字后来都因为音乐的缘故让我们熟知。但是要出道并不一定要得奖，比如这一年的草蜢、蔡一智、蔡一杰两兄弟，他们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苏志威当年就一起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的比赛，因为三个人的姓氏呢都有一个草字头，所以就愉快地组了一个组合叫做草蜢仔。虽然当时他们在比赛当中，在晋级决赛的比赛当中输给了当年的冠军杜德伟，但是他还是赢得了作为评委的粤语天后梅艳芳的青睐。这一年梅艳芳开了15场演唱会，而草蜢呢他第一个登台就是在梅艳芳的红磡演唱会的现场。当初接到公司电话的时候，三个人都认为是遇到了诈骗犯，而梅艳芳呢除了邀请他们做演唱会的嘉宾，还让他们签约了唱片公司，圆了他们的歌手梦。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其实最打动我的莫过于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无论它的曲调是多么的快乐轻松，还是会让人悄悄地红了眼。这是来自于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放个假。 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是从香港新秀歌唱大赛走向音乐殿堂的叱咤红人。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为我们推举出了日后我们熟悉的两位男歌手，一个是杜德伟，另一位呢是苏永康。而落选的选手当中也不乏后来的名人，李克勤就是当年著名的落选的选手。但是李克勤一直没有放弃，他落选之后呢，演唱了谭咏麟的《雾之恋》，转投了另一个歌唱比赛，结果获得了和宝丽金唱片公司的签约，成为旗下的歌手。这是他在宝丽金时期的最后一张大碟的主打曲《夜班小夜曲》。 年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曾如哭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缘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这首歌其实被很多人演绎过，谭咏麟的版本呢像是一个过来人，陈慧娴的版本像是一个当事人，而李克勤的版本呢则像是一个明白人，冷静的刚刚好。85年的这一届新秀歌唱大赛著名的落选选手当中，除了李克勤之外呢，还有一位日后成为女神级的人物的周慧敏。85年她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但是却没有受到关注。第二年呢，她想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我不能够唱歌，那就做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吧。他参加了当时香港的一个业余 DJ 大赛，他也曾经是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位女 DJ， 渐渐的开始有人愿意关注他，为他发行专辑。他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呢就冲破了800,000的销量。到了92年，和林隆璇合作的这一首《留言》更是为他打开了国语歌的市场。 最真的情。

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着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自忘记。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来随你悲喜，时时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 听得出来当时的黎明在演唱技巧上还是有一些生涩。这一届的新秀大赛，黎明一炮而红，有一些没有进入前三甲的选手呢，也因为这个比赛而获得了机会，比如说袁凤英。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这个歌手已经是属于冷门不能够再冷门的了，但是如果你喜欢看香港电影或者是听粤语歌的话，一定曾经被他的声音所感动过。在1990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天若有情》，同名主题曲便是由袁凤英来演绎。当年她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其实没有拿到任何的名次，但是呢，却受到了当时在香港成立了音乐工厂的罗大佑的喜爱。后来罗大佑在聊到袁凤英的时候也说，袁凤英在表演和歌唱的部分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她并不擅长表达和处理。但是罗大佑把板子人打在了自己的身上，他说，因为我也在这方面不是强项。你还记得一部电影吗？陈木胜的首秀《天若有情》。其实年少的时候看过很多遍这部电影，尤其喜欢片尾的时候，吴倩莲在路灯下，在空无一人的一个高速公路上穿着婚纱在奔跑，而罗大佑的旋律响起，便是袁凤英的这首歌《天若有情》。 生命在延续，过去 你曾寻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若可他朝此生不可与你把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任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风景，只求望一望让爱可永远的高笑，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生，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寻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引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 口中唾沫，让彼此苏醒。有人在芳草萋萋的长亭外送情人远近，落日照着花蝶的眼睛。我唱着钗头风，看世界风月几多愁。我打碎玲珑，相见别离都太匆匆。红颜霓裳未央宫中，不出一点红。身中繁华一场梦，有人在干涸皲裂的池塘中建立于一对，用口中唾沫让彼此苏醒。有人在芳草萋萋的长亭外送情人远行，落日照着花蝶的眼睛。我唱着钗头风，看世界风月几多愁。我打碎玲珑，相见别离都太匆匆。红颜霓裳未央宫中，不出一点红。解了眼睛吗？若红断身中繁华一场梦。我唱完钗头风，叹多情自古早相逢。我这断尽芙蓉，走过千年海两空空。一生飞絮几度春风，长恨欢恨中。解了寂寞，我几杯愁绪，长把海湿透。飞絮几度春风，长恨欢无用。我几杯愁绪，长把海湿透。 生活已经是 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时光回退2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CD 并没有普及，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嗓音嘹亮，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当时的流行曲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在我们翻看很多香港艺人的履历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比赛的名称，新秀歌唱大赛，梅艳芳、林明、杨千嬅、陈奕迅等等等等，都是如此。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从新秀歌唱大赛走向音乐殿堂的叱咤红人。1986年，这一届的新秀大赛的冠军得主呢，叫做文佩玲，听起来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因为呢，她在华星唱片原本已经录好了一张个人大碟，但是却因为一些个人元素而没有办法推出。到了89年，她转投了另一家公司，推出了一张叫做《斗气》的专辑之后，真的像斗气一样消失了。而区区亚军的许志安呢，倒成为了不用多做解释的歌手。许志安在年轻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做一个除暴安良的好警察，但是他有两个爱唱歌的哥哥，所以呢报名参加了第五届新秀歌唱比赛。比赛之后，他和华星签约，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但是对于像许志安这样之前籍籍无名的刚刚出道的歌手，公司呢只会为他安排一些餐厅啊还有酒廊的演出。但幸运的是，第一届新秀大赛的获奖者，他的前辈梅艳芳非常的赏识他，甚至还为他提携而合作了一首歌，叫做《将冰山劈开》。到了1993年，许志安终于出版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并且凭借这首歌登上了香港各大流行音乐榜的冠军。喜欢你是你， 初你是我所寻那首歌，能共你互牵，不需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不过。想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全赖你温馨眼泪来让我找。知否我唱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 说是星秀大赛成就了他，还不如说是因为惨遭淘汰的刺激成就了他。他是和王菲同期的歌手，当年的风头甚至盖过王菲，而后来呢被从国外深造回来的王菲所赶超，他叫做关淑怡。86年的时候，关淑怡参加了第五届星秀歌唱大赛，但是呢三甲不入，所以他心有不甘。2年之后呢，跑到国外去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最终是以这个比赛的冠军的身份加入到了香港乐坛。89年，关淑怡唱着这首《难得有情人》而迅速的窜红。到了4年之后，他在香港歌坛已经站稳了天后的地位，和林忆莲、王菲、叶倩文等唱将齐名。